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人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 错，我常说。

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王啸坤。 我想试着让自己尽量每次都能愉悦，把自己鼓励，然后讨好你和整个世界。很多人快乐，我累了。轻轻轻悄悄，我的固执而且不够专业。如果浪费了谁的时间，我想说声话。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即日起到8号，海淀区第三届广场舞达人秀在海淀公园举行，来自全区29个街镇的108支队伍参加中老年组的比赛，近2000名广场舞演员同台竞技，一展舞姿。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看山看水看中国，再唱山歌给党听，腰鼓舞、双扇民间舞等等，音乐欢快喜庆，舞蹈热情奔放。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日前在大观园公园举办“不忘初心，舞动西城”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西城区广场舞展演活动，15个街道的社区舞蹈代表队盛装出演，专业而又接地气，把国庆节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2018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和2018中国最美期刊评选中，北京文学荣获双奖。遴选活动是综合考量各期刊在各类数字终端和数字形态领域的影响力，经过初选、复选和专家评审，得出中选大众类期刊和学术类期刊各100种。正在如火如荼举办中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将走出北京，走进苏州，将于11月底在苏州市桃花坞历史文化片区举办2018苏州国际设计周金秋招商系列活动。活动以大设计新经济为主题，呈现多个国家传统工艺和当代生活美学创新设计案例，举办新苏作主题展览以及大设计新经济设计峰会。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不忘初心，放飞理想和希望， 牢记心 同心协力，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就出彩的华章，华章。 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 坚定心。

是在等，雨纷纷就不理草木深，我听闻你忍受着孤城，成长木笛声留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生根是我笑声羡煞许多人，那是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未知今生还有谁在等，而今世岂能不争为输若扬尘，如你在跟前世过门，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雨纷纷就故意草木生，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半生回荡不是在等，雨纷纷雨纷纷就故里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你忍受沉默， 成长木一生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借来是第一声朋友， 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 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2010年，谭某某专辑推出，其中这首《如果有来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而高晓松也凭借这首歌获得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2009年，莫文蔚决定自己主理音乐之后，请到了张亚东来担任制作人，两个人合作了两张唱片，2009年的《回味》以及2010年的《宝贝》。专辑《宝贝》让莫文蔚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而这首歌也成为年度金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十一假期和你一起来重温历年来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在你怀里，不管心在